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.6 兆赫的节目，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。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今年的十一长假里呢，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中啊，做了一个特别的安排，邀请您欣赏一段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演说的长篇评书《聊斋志异》中的回目《丫头》。昨天这段故事讲到山东举子王资进京赶考，偶遇自己的山东老乡赵东楼，没想到啊，刚一见面就被赵东楼领到了风月场所。接下来的故事我们请王月波给您继续演说。 茶壶高大连龙，哥两个来到屋子里分宾主落座，一看人这屋里头全堂硬木好家具，再往四外墙上一看，名人的字画，多宝格上尽是些个奇珍异玩，不俗啊，不是说买的那个假古玩往这一摆，哪样都得上讲尊妖瓶、狼妖镜啊、宣瑶的盖碗，那真正都是好东西。大哥，这个地方还是真雅致啊。一共这个府上有多少人呢？这正说着呢，就听外边有人说话了：哟，赵大爷您回来了。话到，声到，人到，香气到，打别一股冲香，艳香艳香的。王文提鼻子一闻，呼，这位这粉可不少抹。随着挑帘笼，这位进来了。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，三十岁往上，四十岁往下，干净利索、漂亮标志的这么一位宝儿娘。拿扇子可不是我们这折扇纸扇，哎，这扇子是毛扇团扇，不扇脸蛋，不扇胸口，要扇一扇肩头。 他往这儿扇。 赵大爷，说赵大爷俩眼可看王文，嘿，赵大爷的朋友好漂亮，就这一句话，王文这脑袋差点没扎到桌子底下去。什么人夸我长这么大让女的夸？没有啊。哈，舍弟王文，山东青州大才子，拉得够近的。舍弟，这是我家里的亲戚弟弟，不是朋友，人没当朋友介绍。我兄弟王文，山东青州大才子。哦，原来是王公子，老身这厢万福。说着话飘飘下拜，王文连头都没敢抬，小声不敢。也不什么事儿，他就撒不敢。宝娘，说到这儿还得说说这宝娘。老鸨子，七十，一个鸟字，这个字念宝。到动物园，进动物园的南门，北京动物园啊，西直门外，进动物园南门，往北走，岔路口，按着相房的那个标间那个箭头走，顺相房往北走，靠右手有一排鸟笼子，头一个就是它。这鸟叫大宝。大宝为什么叫大宝？古人形容这个宝鸟叫做其大如燕，大雁的雁，就跟大雁那么大，其大如燕虎纹，就是他身上的羽毛跟老虎一样，一道黑一道黄，一道黑一道黄，凶厉害。为什么给他起名字叫七十鸟，叫宝鸟呢？生性最淫，他这一生当中要跟七十种不同的鸟交配，而且是强霸别人的妻子，大喜鹊搭好窝了，新婚燕尔，公喜鹊母喜鹊刚进窝，大宝来了，到门口叫这恭喜去出来。恭喜去出来了， 一看，嚯，其大如燕，这脑袋这么大个儿，挺长的嘴，这爪子挺尖。您什么事儿？搬家，搬哪儿去？不管，找地儿学窝去。我里边还有人，知道。嗯，新婚的太太在里边，对，就为他来的。您打算怎么着？我打算，嘿，我要把他点不了。那恭喜却能干吗？奋起而争，哪是那大宝的对手啊？三扑两正被大宝赶走，大宝一低头，母许就一看，哟，换人了，被逼无奈，啊，这大宝把这喜鹊给奸污了，拴喜鹊家出来，一回头一看，呵，山鸡他们家，多难七十种算一战，一生得跟七十种不同的鸟。生性最淫，故而要把这个青楼的领家妈妈文人厉害给她起个名字叫做宝儿娘。她老宝今天她来了，宝儿娘进来，上三眼下三眼左三眼右三眼，把个公子王文打量一个三七二十一眼。公子被他越看越毛，越毛越看，您别看我，最好您出去才好啊。宝二娘一看明白了，哦，大爷赵东楼带了一个生虎子，这个书生年轻英俊漂亮，他没来过妓院，脸薄，他不好意思的。赵大爷，那么您跟您这个兄弟是作何消遣呢？您可听明白了，你这钟点来，甭说没有多少姑娘，有姑娘也不能往外喊，她不到钟点儿。不到点儿，我不能给你往外喊，所以人得问您作何消遣。赵东楼这儿憋着跟王文下棋，他这中午吃饱了喝足了，拉王文上家来，他也知道王文没上这地儿来过，真要拉着这孩子干点什么这个事情还不成，他还张不开嘴呢。哎，我们弟兄二人要手谈手谈，哦，好雅致。那么我让人把棋盘棋子儿给您拿来，鲜货和这个干货呢给您来这么几碟儿，好茶叶给您沏上，我可就慢带少赔了。妈妈你自去忙吧，也不打哪儿拎的啊，是这个娘行里头，在这个妓院里头的领家妈全叫妈妈啊，你甭管是你多大岁数，一进门见着她你也得喊妈妈呀，这就这么个称谓官称。宝二娘一阵小旋风相仿，顺这屋可就刮出去了。那位说怎么形容人还用这样的词汇呢？脚不沾地，走道又轻又飘。一会儿的功夫啊，有手底下人给送来干鲜果品沏的好茶叶，这个人都退出去了，王文这心可就定了，棋盘棋子摆好了。王文干别的不成，干这个一门灵，下棋下得好，这也甭猜先，他是高棋，赵东楼下得不成，自然是赵东楼直黑，两个人捻棋子可就下上了。一般的人下围棋啊，按现在话说，高水平的人下这一盘棋怎么也得两个小时，说过去一个时辰下一盘，这就不很细致了，高手下得慢。王文跟他下呀快，王文这落子如飞，应对自如。赵东楼是瞎买大晕头，一把一把的抓。这下棋呀，你不算，你不知道好坏，你也就看出这棋力的高低了。说现在话吧，也就是一刻多钟就下了16盘啊，噼里啪啦，盘盘输。赵东楼一看，行，兄弟，你的棋力大涨。王文一听，我跟你下越来越回旋，一看他这有点不高兴，还得让他两盘，再下可就让他了。下着下着这棋下不下去了，怎么喝茶下棋这是多好的事情，王文坐不住，怎么老有人看他，说有人看着他怎么知道呢？你看门外的有人接着门缝，扒着这门缝往里看，王文他不是好看，品头论足， 咯咯乐。王文这儿下的棋是背对着这门，他就听外边听不太真的说的什么，知道说自己呢。赵东楼倒不理会，这脑子全在这棋上，还紧着崔王文。哎，走啊走啊走啊啊啊！是是是，半是让着赵东楼啊，半是有点心慌意乱，这棋还真没走好，这盘棋输了。这外边看的人还不是一波，这两三位走了又来两三位，这两三位走了又来这么一两位，换着班的看他，大概是这宝儿娘回去跟这几位说了，赵大爷可带一漂亮小伙来，这小伙子长得这个俊呢，紧着这么一说，大家伙都有好奇心，可是也有男也有女，反正都是这个青楼的人，都来看王文来。这盘不输了吗？王文把这棋子一葫芦，赵仁兄啊，兄弟，天色已晚，我叨扰的时间长了一点，改日再登门造次，今日我就不能在您这儿再待着了。他怎么坐不住，如坐针毡，如芒在背，他不适应这个。赵东楼跟他是接了一张棋桌对脸坐着，可他说走就站起来，赵东楼一把没拉住，他已经转身往外走。赵东楼绕这棋桌追他，哎，你别，你这怎么说走就？王启一站绕过来够他，他回头还得推这赵东楼，斜着身背着可就到这门跟前了。一回头，把这门往外一拽，门分左右一推，我走。撩袍袖迈步往外闯，坏了，门外头这儿有一位，这位正看呢，门是关着的，这位在房檐底下站着，哈着腰撅着个屁股，扒着门缝往里瞅。可王文站起来他也看明白这位要走，来不及，三步到跟前了，他想回身回不了。王文把门打开，脑袋冲底跟赵东楼说着话，一转身门也开了，他没来得起往起抬腰，拖也搭着公子王文啊，这劲儿啊急点儿，这肚子整顶着门外头偷看他这个人脑袋上，捅一下噔噔噔噗，两步台阶摔下去，一屁股墩坐当院。这王文平常哪这样过，今儿这太着急了，没想到这有人看的给人撞回去，哎呦，王文可就愣在这儿，半受惊吓，另外一半他仔细一瞧，让他撞的这个人，各位同志们，是个大姑娘，一大官也就在十六七岁，穿一个英格绿的上身，下边藕荷色的白褶裙儿，三寸金莲绣花鞋，头上呢别着一根银簪子，没有更多的首饰，淡扫峨眉画得很淡的妆，但是天生的丽质漂亮，十六七的姑娘。王文一看，可人这姑娘蛮大方，姑娘也哎呦一声，哎呦噔噔噔扑坐在地上，一抬头一看，正是他偷看的那个少年，刚才是背对着门，就看这后身就感觉到很好了，这回一转过来四目相对，姑娘一看王文这模样，罢了，这王文在男同志里边长的啊，说个儿有我这么一个个儿，说白有无敌这么一个白，说那模样有就跟我们二十个贾林那模样似的，有棱有角，还男同志，你说这奶油小生不好看，还得有棱有角，最主要的跟我们这四师弟梁燕似的，还有点书生气，他念书得有学问， 这人你这个儒气他不是装出来的，你真得看那么多本书你才能知道。你像我这说书行，但我身上没有书气。你看我们那师弟梁燕身上都书气，打麻将没赢过，一身的书气，你知道吗？漂亮，这姑娘也看他，他也看这姑娘，四目相对。这要是排现在的电视剧，得用切换蒙太奇的镜头，唰唰唰给俩人的特写全得照到。姑娘还是比王文要大方点，为什么？她是风尘女子，用手一捂这嘴，咯咯这么一乐，一咕噜声站起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跑了，顺那个过道那儿一拐弯，看不见了。王文可就愣在当场。赵东楼是干什么的？赵东楼大江南北跑买卖做生意，而且在风月场中是多情的老手，那个阅历，赵东楼心里头就琢磨这王文一嘴的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，你跟我装蒜吗？呵，我在门口，我一告诉你，我住的青楼妓馆，哎呦，您看这不乐意哟，生死不行，八匹大乐都拽不进来。我紧着央给说好话，咱们就喝会儿茶，下会儿棋，这都不成，死说活说进来，你看坐在这儿浑身较劲，几次三番要走，怎么了？看见人家大姑娘，你也拉不开栓，你也迈不动步。你王维读了那么些个圣贤书，你瞅见漂亮女孩也俩眼发直直勾勾，你安的什么心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儿没有好人家的姑娘，这是青楼妓馆，全是流落在风尘的女子。你说你在这儿冰晶玉洁，可能有，说出去谁信呢？你能往好了琢磨这姑娘？你能不动点脏心？赵东楼不着急追他了，他也不跑了。走到王文的身后头，贤弟，赵仁兄，我送你出去啊。是。哎呦，我的鞋，我没戴着帽子。没带着，走啊。是，大点步，走啊。不是，还往夹道里看。赵东楼一把给拉住，别走了，十方才开门撞着一跤，这姑娘你看见了吗？ 看见了。 长得怎么样啊？ 容貌绝色，太漂亮哦。 爱吗？不，赵大哥，咱别玩笑，谁跟你玩笑？喜欢吗？波物不老说这波没那屋，想说不喜欢，舍不得说。怎么了？鲤鱼吃多了是怎么的？嘎巴什么嘴儿你？不走了吗？来来来，上屋来。二次把他又拉回这屋子里头，还给棋桌对脸一坐，把这棋盘往过一放了。兄弟，哥哥说你两句，来的时候你不乐意进来，我死拽活说把你给拉进来。进来以后碰上这么个姑娘，你俩眼发直，人之常情，好美之心人皆有之。食色乃性啊，这个不算你不对。我跟你说，你看她长得漂亮，你心里的喜欢，这也不算什么大罪过。那么我就问你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爱不爱这样的姑娘？世界上有一种事情叫做一见钟情，这您也不能不相信。说王文就撞这姑娘一下，看这么一眼就爱上这姑娘了吗？哎，这个人呢很怪，

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的几杯桂花酒，是最妃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子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正在收听的是。开心茶馆。 里边长凳，跟我来来来，这是四位。给这续神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烟花啥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我、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！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，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，我是您的朋友大鹏。下边呢，我们继续欣赏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演说的长篇评书《聊斋志异》中的一段故事《丫头》。 赵东楼紧着问王文：哎呀，赵大哥，您说那姑娘长得纵然漂亮，与我何干事啊？怎么大千世界那么些人你都撞不上，甚至于说你个女的都没怎么说过话，没有这样的肌肤之亲，也没有这样的机会，怎么你来到了北京，千里之外他乡遇故知就碰上我赵东楼了？哎，碰上我赵东楼我还就请你吃饭，请你吃完饭就领你上这儿来，到这儿来你还那么多人都没碰上就碰上他了，这不叫缘分，这叫什么呢？你就说的漂亮不漂亮？漂亮。喜欢不喜欢？您别问我，这不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你这次磨磨唧唧，我急了。你喜欢不喜欢？ 喜欢。 大点声。 喜欢啊。 哦，那我再问你，要是跟他你们俩人，您别说了，那这是这地方我就不该来，既来了我就走，喜欢也枉然。 不， 我跟你说实话，此女乃是宝娘的次女，名唤丫头。 哦，我知她是个丫头。不是， 丫头是姑娘的意思，这是乌鸦的鸦，一牙这边一个鸟字，头脑的头，这姑娘叫丫头。姐儿俩，宝娘有两个闺女，大闺女叫妮子，啊，山东人爱说这话，小妮儿啊，妮子，这个妮子就是跟赵东楼两个人有关系。拎着呢，这个丫头是赵东楼的小姨子一样。丫头漂亮，待字闺中，身在青楼。北京城那有钱人多了，王公贵胄闻听丫头的名字来的这个人扯了去了，丫头都没有答应。那么简单的情况吧，赵东楼跟这个王文介绍了介绍，你要真有这个心，哎，我呢跟宝娘说说，你们两个人也别说在一块儿怎么着，交个朋友，见见面，认识认识，这你乐意不乐意？那王文心里头是求之不得呀，他喜欢呢，但是他嘴上他不敢说呀，头一回见人家人能理我，那你甭管了，来叫宝娘来见。书要简短，有人把宝娘给找来了。哦，赵大爷，王公子，你们二位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啊，妈妈，哎，刚才我兄弟偶遇令千金丫头。哎呦，这孩子好淘气， 他不应该上这院来，上这来您说怎么还让王公子看见了？哎呀，老身替我们姑娘给您赔不住。不不不，没什么没什么，不要紧的。他是这么个茬，我这个兄弟啊，一看丫头呢，挺喜欢，打算跟丫头交个朋友，两个人见见面认识认识，还望妈妈您从中做法，当中要给迂回迂回，促成美事，您看能办得到吗？老鸨子听完这句话，把脸往下一掉，圆不脸改长粉脸了。赵大爷，别的事儿都好办，唯独这丫头，您说王公子头回来不知道您了还不知道吗？这个闺女太拧，天生的拧种。哎，要说您算大财主了吧，可是我可不是别的意思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叫北京城，有权有势有钱有财的人可是大把抓，像您这个家财在我们北京城拿簸箕一搓，搓出好几堆去，还甭说那个王孙贵胄欲求丫头一面都不给个面见，逼急了上吊抹脖子，寻死觅活，拿脑袋愣往墙上撞，我皮鞭的蘸凉水打折多少根儿？您要想让王公子跟他见面，我办不到。这个老鸨说的也是实情。王文听着着急，人都说别逛窑子别逛窑子，我长这么大了进京赶考逛一回窑子，看这姑娘好，想见个面人都不见我，看来人穷志短马瘦毛长，忍着吧，无计奈何。赵东楼不爱听，告诉你啊，事在人为，他愿意见呢他们俩交个朋友，他不愿意见呢我也不让你白跑这趟。哎，这么办吧，说着话一伸手拿出一锭马蹄金50两，明晃晃亮堂堂，往这桌角这一搁，往前一推，妈妈您这事儿跑一趟多有辛苦，办得成也罢办不成也罢我不恼您，有道是办事不成不算无能，那么这锭大金我赠与妈妈买双鞋穿，您看辛苦一趟试着给办办成不成啊？清酒红人面，财白动人心，宝娘开的是妓院，赚的是大爷兜里的钱，50两一锭马蹄金多少钱了，他能不见钱眼红吗？哎呦，赵大爷，这说话先得把这拿起来啊！您这是干什么呀？您说我没办，您先给钱，这要办不成，我可就不好意思收您。您这么办吧，哎，咱可话两说了，死话活说了，去我去，说我给说，要是说不成。您可不许挠我，王公子可不许怪老身，全仰仗妈妈。得，我舍着老脸，我来一趟，把这锭大金揣起来，劝丫头去了。他出去了，王文坐不住了，大哥，我不见了，怎么？还没见的50两一锭大金，就给人家了？我这趟上北京来考试，我叔那是挪挪借借的，好给肋条骨全咔着净了，才凑了不到100两银子。您这50两大金我不见，您给我，我吃点门不好吗？我怎么的喽？怎么是？我不刚才问你了吗？漂亮不漂亮？漂亮，怎么又问这个？喜欢不喜欢？喜欢，爱吧，爱爱爱就行了。为了爱什么都值得。50两金子算什么？算了的什么？这嗨，不是， 这见见还没见面就无伤，这要见面得多少钱？这我们俩真要交上朋友，这得多少钱？哎，我说赵大爷、赵大哥，您不知道，奈何小弟我囊中羞涩。今天王文说了，我真没钱。真说这宝娘看这五两大金把这事办成了，我见人姑娘，人家跟我说完话一算账，我没钱呢，没关系，我来交朋友，交赵东楼这样的。王文逛窑子，他花钱，你这玩意儿花掉了脑袋，是我姓赵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书中代言，赵东楼可是没安着好心。为什么？他憋着找这丫头不是一回两回了。你这男人对漂亮姑娘是吃着碗里看着盆里，妮子本身就挺漂亮，他给霸占了。这个丫头他也想霸占，但是呢，甭说他，好多有钱人都说不动，怎么办呢？这叫放着河水不洗船。他也知道那丫头准不能答应，拿好话拿甜和话买这个王文。那么可有一节，丫头万要答应了呢，与他没亏吃。什么事儿都是有头有尾，有一就有二。你能接待了王文，改天就能接待我赵东楼。可这有一节，那儿答应不答应他也不知道，所以他肯花重金去探路，他敢拉这口子。那儿老板娘要多少钱都是我赵东楼给，打这儿以后你上这儿来的费用全我出，你看这行不行？哎呀，人家见不见尚在两可。这个赵东楼赵的也有钱是您的，您跟我说这话还为时过早啊。哥俩这磨叽着，宝娘可就来到了绣楼之上。绣楼台基是一十三坡的楼梯，噔噔噔噔噔来到了上面，一看里外间，外间屋带着门，里间没带，把外间屋门带上，一看里间屋的门开着，姑娘在里屋炕上正做活呢，拿一沙绷子绷这么一块沙，跟前搁着线笸箩，有五彩的丝线，这正刺绣呢，刺的是鸳鸯戏水。宝娘可就过来了，闺女哟妈，把这线跟沙绷子往这一搁，您走道真轻，上楼梯我都没听见，吓我们一跳。绣什么呢？妈妈我看看，我不给您看，啪一把抢过来，哟，好不要脸的姑娘，没结婚没嫁人没出门的绣鸳鸯戏水，想什么呢？就您话多。把这个沙绷子抢过来，连这线笸箩一扣，全搁那边了。找我干嘛呀？哎呀，宝娘也不好意思张嘴呀，皮鞭子打折多少根都不准呐。哎，这个，闺女，妈妈跟你说，你可老大不小了，别说了，又来了，什么老大不小了，该嫁人了，该接客了，打这以后给你们挣钱养家了，跟您说死了这条心。不是，我话没说完呢，你干嘛这么脏得很？你也不是抱的啊，你是妈妈我的骨血亲生自养的，跟妈妈我说话就不能好好说吗？怎么了这是？但分咱家好过我，能让亲生闺女干这个去吗？这是没有的事情。他是这么着，这不是赵东楼，我知道赵东楼有钱大财主，他怎么着又给您什么好处了？说不是，这赵东楼没说什么，人赵大爷今儿来个朋友，想跟你见见面交个朋友。来什么朋友？一丘之貉，冲那赵东楼这朋友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不是，你看你干嘛？你说你等我把话说完了行不行？怎么了？这是急刺白脸的，跟妈妈我说话你别老这样，招妈妈我生气，这不像话。这个那跟干妈说话还客气着呢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你跟亲妈，我跟你说，他是这么着，他赵东楼赵大爷呀，他来个朋友，这个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。怎么个朋友？他是个书生哟，念书的也上咱们这地儿来呀。他就不是个好念书的，他念书也不念的好书。不是他念书啊，他不是咱本地的，他哪儿的？他是山东的。哦，山东的更不应该。 圣人是山东人，是山东曲阜人，打山东来的人是圣人门徒，怎么能上咱们这地方来呢？你瞧你这话盯得真紧，爷的妈妈，我根儿了，我根儿了，我都快没词儿了。但他没练过说书，我都不能说这个。他是山东，山东青州，青州他有这么一个公子叫王文。打住，打住，打住，打住，打住。卖，卖，谁？山东青州公子王文。他打算怎么着？打算跟姑娘你见见，人没说别的，就是见见面，咱们说几句话，交个朋友。跟你这，您甭废话了，我见了。老太太一听说，炕上蹭站起来了。姑娘，妈妈，我这两天吃点好东西，有点上火耳沉，您受累，把您那个啊后槽牙再张张。这王文，你怎么着？我见了，您把他请上绣楼，我跟他聊一聊啊。 是啊。 哎呦，我的闺女，你说着话，这老太太一伸袖子，往这眼角这儿没眼泪，假装呢。你可想骂我说什么好？你要真见了骂我，还有点舍不得。你别废话啊。我见您还不乐意还哭，假如假拼有什么意思？那我可让人安排，这你这屋外屋摆点酒，摆点菜，咱们你我把他请来，你跟他说什么不管，你跟他见见就行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您看着安排吧。我简单的我捯饬捯饬，试试别简单的，好好捯饬捯饬捯饬。哦，他见了，你看这怎么话说，他能见了啊？老婆顺楼上可就下来。上去一溜狭跑，下来是跟斗把式，他心里高兴的，他噔噔噔噔，来到赵东楼跟王文门口这儿。老婆往下沉沉心，随便见行吗？唉，把门一开，未曾说话，先打个嗨声。唉，王文一看，宝娘回来，一开门打个嗨声，心里唰，凉半截儿。完不见，赵东楼还得问问。我妈妈回来了，妈妈辛苦辛苦，请坐请坐。哎呦，把我可累坏了，这怎么话说的？哎，您还在这儿呢？可不还在这儿呢吗？等您回信儿呢。妈妈，可曾见到令千金小姐丫头？那是见着了。提没提我兄弟王文这档子事儿？提了。他是见呢还是不见呢？我跟您说什么好，我们这闺女您是知道的，死爹哭妈宁三种，简直把我给愁死了。多少有钱人要见他都不见，您说这王公子长得一表人才，就见见也无妨。要说真得说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双，地配一对。可是我是他亲妈，我可做不了他的主。我来到北边绣楼之上，把我这嘴皮子都磨薄了，跟他说了好话六车。您猜我这姑娘她怎么着？哎，那还怎么着？她不见了。她见了，你有病似的。好，我这心脏病都快犯了。她见了，你费这么些话干什么？他借剑不是好剑，您琢磨琢磨，他那么些人都不见，怎么一听这山东青州公子王文他就见了呢？他这里头有事儿。他有什么事儿？您别来这套，妈妈我懂，这叫烟炮鬼吹灯，您跟我使的手腕无非想多讹赵大爷我俩钱儿、啊、也该着杠着，我拉了口子说了大话，我那意思放着河水不洗船，姑娘见不了我兄弟。既然见了，山东爷们是茅房拉屎脸冲外红脸的汉子，说出去的话得给人家办这档子事。你打算要多少钱吧？嗨，是要多少钱，这不他们的缘分吗？我能要，我不是卖闺女啊，您可明白。这个您说这刚才这五十两金子我把事儿给您办了，您再一见面咱怎么弄？您说您怎么您你干嘛刻毛豆呢？那你说要多少钱？ 您看着给，您常来，您也知道，当初妮子跟您时候，那也是黄花大姑娘跟着您，您给多少钱，这回还给多少钱？王文紧着拽赵东了，我说赵大哥，咱我不见，你瞧你又打趴，这儿花这么些钱了，好不容易给你奔下来，让你见了，你又说不见，你害什么吧？不是那钱，回弄你，我说我出就我出，甭废话了，一伸手唰了，拿出一沓子银票来。有大张有小张，也甭管多少钱吧，啪往这一拍，咱也甭管多少了，今儿就这么些个，前门带路，非见不成了。躺一下吧，王文就拽起来，走，见丫头去。老娘一伸手，先把银票揽怀里了。那咱走啊，来，跟我见丫头。来到了绣楼之下，早有人在上面摆好了酒席，姑娘。那我就请王公子上楼了啊。哎，楼上有人答应一声，宝娘头前带路，赵东楼王文哥俩后面跟随，拾级而上，噔噔噔，一十三梯来到楼上，把楼门打开，公子请。是，迈步进绣房，刚一进去，赵东楼跟着。嗯，赵大爷怎么意思？我搂搂，搂搂，带着耙子了吗？不是，我花那么些钱，我见见都不行。对喽，人家要见的是山东青州公子王文，没说见赵大爷您。您说我这钱花的，得、哦，那我怎么着怎么着？我把房门倒带锁上。咱俩人啊楼底下聊聊，别介，咱俩这听听窗户根怎么样？您这么大人办的这，不是，我不知道我这兄弟有什么出手的，他有什么讹人的，怎么那么些人我们这趁那么些钱要见都不见，怕到他这儿黑一说山东青州公子王文就见了，我得听听他跟这个女性都说什么，我把他这套词儿学了去，明儿我也来了。没出息都到家了，得了，倒带房门，把房门一锁，老鸨跟赵东楼两个人要听听窗户根儿。王文可就到了外间屋了，一看小六仙摆着椅子，没敢四下学嘛，就规规矩矩往客位上一坐，眼观鼻，鼻对口，口问心，不亚如老僧入定，往这一坐，心里暗叫自己的名字，有心理活动。王文的王文，叔可不易，凑这么些钱让你进京复考，是指望你挣得功名，回去封妻荫子，荣耀门庭。哪知道到北京你逛窑子上人屋了来，这玩意让人知道了，哎，可这姑娘真漂亮，我怎么打心眼里头打看见他之后，我这里就挠就痒痒，我要不见他，我真说我死的心都有。哎，一会儿见我说什么，他这正做着心理活动，姑娘可就出来，丫头可来了，就听得环佩叮当响，人未到香气扑鼻，这个香跟宝娘身上那个藕香的艳香，艳香的可就不一样了，淡淡的幽香，就跟一盆兰花那么点香味儿似的，但你想不闻还不行，往你鼻子里边窜，虚一阵秒一阵，让人闻着这么好受，恍惚惚如在仙境。 王文早已是一见倾心，俩人碰面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？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请您继续欣赏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演说的这段《聊斋志异》中的故事《丫头》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